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双十一购物狂欢节，11月11、12日，长阳盛通家居体验店无限制代金券，全场任性用，集印章领奖品，20多款精品家居爆款，正品汇聚，低价血拼，老旧合同单均可抽奖。凡在盛通长阳店购买一定额度，即有机会领取家电大礼。中期抽奖1111元免单等您来嗨。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11月21日至11月30日，安阳伟业奥迪4S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最能圆场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昌河 Q25、Q35聚会万元，昌河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揭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揭发昌河 4S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两围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面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严峻形势，全市各相关部门协调联动，采取有效措施，拆围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日，雕窝镇和高官庄镇重拳出击，拆除违法建筑，有力震慑了违法行为。据悉，10月1日，雕窝镇组织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拆除整改工作。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凌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到现场督导指挥。此次所拆违建位于雕窝镇徐里营2村，雕窝镇政府为了保证此次土地拆违整改行动顺利进行，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并协调国土、执法、公安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合执法，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10月31日上午，高官庄镇组织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整改工作，实现年底违法占用耕地清零目标。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梁忠林在拆除现场指挥部署，保定市两围治理督导组到现场进行指导。据了解，此次违法建筑总占地面积20亩，位于高官庄镇苗官屯村。为了保证此次土地违法拆除整改行动顺利进行，高官庄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并协调市执法、公安、住建、电力、工商、国土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合执法，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党的1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涿州市各单位迅速掀起宣传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推动学习贯彻工作向纵深发展。日前，松林店镇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学习心得交流会，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实际踊跃发言。他们表示，党的19大报告内容催人奋进，令人备受鼓舞，大家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工作实际相结合，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落到实处，将力量凝聚到党的19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凝聚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上来，全力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农村气代煤和两煤治理等重点工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上的吻，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只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季水彩；爱若是心，总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座安静的阳台，爱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季水彩；爱若是心，总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 复出，转投了环球音乐，发行了新专辑《克卜勒》。整张专辑除了《无限大》之外，都是一些慢情歌。其中有一首歌，对于北京或者杭州人来说，都有点莫名的亲切。这首歌名字叫做《银泰》。他说，每次到国贸都能够看到银泰中心，几环几环的路都是绕着这个楼来兜圈子，于是就拿来唱唱。唱唱地标，三五行词当中有一搭没一搭，调侃一下雾霾天气，接地气，还充满着象征意味。可见这首《银泰》既自由又浪漫了。再来听到沙宝亮《青春日记》。 我在青春的日记里流浪，迷惘的脚步一行一行，走过欢喜，走过忧伤，走过那些莫名的惆怅，还有那初次动情的地方，永远留在记忆里成长。我的目光，我的歌唱，每一天都在这里珍藏。起的那些梦想，还有我

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 张惠妹，我最亲爱的。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是好朋友的回答当中点赞最多的两项是彼此都不用拼命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很厉害的样子，还有一个是虽然很久才见一次，但是每次见面既不会感到时光让我们缺失了共同语言，也不需要耗费精力去解释彼此不在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事的前因后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茶聊天过一样。最亲爱的人就是这样，就算不在身边，亲密的关系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再来陶喆，一念之间。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曾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goodbye。 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yeah、一念是多情，一念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念成了佛，一念成了魔，心心念念要的爱，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陶喆说，曾经在专辑制作的时候，一念之间这首歌最没有信心了，创作过程也是最难熬。陶喆找来音乐上最佳搭档填词人娃娃，收歌词的过程也是一念之间，一个电话几天之后就收到了满意的歌词。时间证明陶喆的音乐真的是要时间去聆听啊，越纯越耐听，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再来听苏芮，明天还是要继续。 对于沉重的往昔，我有太多的倔恋，但我从来不叹息，我不反对你哭泣，为你曾经失去的，但我却毫不迟疑。我不想学习浪费生命，纯真的孩子。

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想回到那些从前，时光的隧道如果没有你，不会为了我而改变。不要问我是不是还想对你多些留恋，除非我们要分离，还不会自己改变主意。曾经拥有的一切还能留下什么？虽然我们已经无话可说，请你听完这一首歌。就像山风吹过，轻轻叹息你我的梦。就像那白云飘过，它依然耐心地等候。我会等到那一天，你再回到我身边。如果曾经拥有算永远，我的心也不改变。我会等到那一天，就像回到了从前。如果失去还能再拥有，不管期待多少年。 暑假的时候是发片的高峰期，93年的七月份，苏有朋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等到那一天》。就要跨入20岁大门的有朋，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偶像歌手，更是一个出色的大学生。相比第一张专辑《我只要你爱我》，《等到那一天》当中好像更加增加了很多他个人的色彩。主打歌《等到那一天》是由苏有朋亲自填词，第二主打歌《擦肩而过》，苏有朋在李子恒老师的帮助下也是一起完成了作曲的工作，而整张专辑的文字创意更是由他自己包办。苏有朋所具有的才气在专辑当中都得到了体现。再来，江美琪《对我好一点》。 不要以为我看不见，心里早已发出警戒。 江美琪在1999年5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我爱王菲》，成了维京唱片进军华语乐坛的第一炮。这张专辑整体的预算高达4000万新台币，当时是聘请了林夕、姚若龙、周耀辉等等超白金的制作阵容，水平和国际一线唱片来看齐了。不但投巨资拍摄了5首 MV， 而且利用了多路化的企划行销手段，包括同步《对我好一点》这首歌的小美系列电影等等周边产品，一度之间江美琪成为了台湾曝光率最高的新人。虽然打响了知名度，江美琪接连两张专辑的唱片销量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是江美琪曾经说过，她说就算今天唱片市场上没有人在乎江美琪唱了什么，她还是会一直唱下去。再来听飞轮海越来越爱。 如果青春只剩一张绝版海报，把你贴在额角，收藏你的背影变成无价之宝，由我到处炫耀。走路又在飘，吃不饱睡不好，脑袋都坏掉，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我对你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快给我大声公告白，爱就爱马上要精彩，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渺小的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抱紧这最夸张的门牌，一个冲到第一排，比谁都快，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嗨，不抵抗不上来不会改，管他的心痛我苍白，只要对你崇拜。 Oh my god， 我越来越爱，享受着宿命的安排，眼看你执迷的风采排山倒海，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嗨，不抵抗不耍赖不悔改，越刹车越停不下来，反而越来越爱。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威廉古堡》。哎呦，不错哦，是标准的周氏风味儿。这句口头禅周董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在他曾经几首歌当中都出现过。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红磨坊》里面的。节目最后要和你一起听到的是陶晶莹《雀鸟》。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